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3集。唐十七踮着脚摸进东厂直房，今天休沐，除了轮班值守的提旗，东厂衙门没什么人。多亏从前老大传授给他的易容术，他扮成了一个番子，一路进来有惊无险，顺利摸进了衙门腹地。然而进到深处才傻了眼，给他地图的那个刺客是个蠢驴，只给了标了安置极乐国的库房的那一半，剩下一半不见踪影。东厂贪污民脂民膏，甚是富贵，这衙门建的七拐八绕，两步一楼，五步一廊，回去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唐十七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眼下这个直房位置僻静，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进来。唐十七拴上门，四下翻找起来，看会不会瞎猫碰见死耗子，正好找着一张衙门地图。这个直房布置素雅得很，平头案博山炉，落地罩上还挂一方竹帘子。在这个直房当值的应该是东厂有点地位的人。靠墙放了个大柜阁，上面的书阁放书册，下面的书阁应该是放卷轴的。唐十七用随身带的细铁丝开了底下的锁，果不其然看见许多卷轴。唐十七坐在地上挨个翻起来，画画的人是个高手，笔墨浓淡有致，三笔两画，眉眼鬓发皆栩栩如生。只不过翻了五六张，画的都是同一个人，一个男人。有的是他把酒轩窗，有的是他纵马长街，还有一张是他低眉垂目的编灯笼。唐十七翻了半天没翻到地图，差点就要泄气，干脆把最里面的卷轴拿出来展开一看，这一看顿时目瞪口呆，画上还是那个男人，只不过不似前面几幅衣冠楚楚，在这幅画上他睡着了，衣裳褪了一半，露出右边肩膀、胸膛和腰腹。他明显是个练家子，墨线勾勒的肌肉凹凸有致，上面还有许多伤疤，只是这落笔含着情，连伤疤都画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衣襟一直开到腰腹，笔锋一顿，不再继续，仿佛欲叹还休。唐十七视线上移，一枚红色的印章映入眼帘，它不偏不倚正落在画中男子裸露的胸膛上，霸道又旖旎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，沈觉印。沈觉和夏侯炼回了东厂，今天休沐，东厂里很冷清。他们径直去了直房，齐兰的案牍已经经过挑拣送到了里头。对沈觉来说，从来是没有什么休沐的，旁人可以睡个懒觉，在家里抱媳妇逗孩子，他还得勤勤恳恳地看公文批票拟。司礼监的票拟不能带出宫，东厂的密函也不能随便搬挪，他就只能东厂和司礼监两头跑，这边的公文处理完了，又有那边的文书等着他。直房里烧了炭火，点了熏香，案牍整整齐齐堆在案上。沈觉和夏侯炼分头落座，埋头翻阅起来。沈觉拿到的这本是《伽蓝世系谱》，记载了历代伽蓝住持和八部。伽蓝建自大齐开国，300多年间，从第一代开始到现在，已经有21代住持，八部迭代的还要更快。最多的是魔侯罗伽，整整有48代。每篇传记以画像开头，小传至中，年谱结尾。世新的年谱结束于宣和30年，为第29代迦楼罗夏侯炼所杀。 世新的前任是杜新，长得人模人样，眉目间有疏朗的味道。只是他的小传写到一半戛然而止，年谱亦是如此。沈觉翻了翻前面，发现有好些人的记载也是如此。沈觉抬头问夏侯烈， 为什么有些人的记载没有写完？ 不知道。 夏侯烈道， 小时候杰兰开过先贤课，但是我要么打瞌睡，要么偷跑去抓泥鳅，一次也没正经上过。 你娘没有跟你说过？ 夏侯烈笑了一声， 我抓泥鳅就是他约我去的。 好吧，沈觉扶额，夏侯家的不学无术一脉相承。沈觉往前翻，二十代住持，记载戛然而止的多达十一代。再看伽蓝八部，同样也有许多记载空白的。只不过这戏谱编得不甚合理，住持和各部皆分开记载。若要看各个住持在位期间有哪些八部，还得自己翻年谱对照。沈觉粗略翻了翻，各个记载空白的住持和八部，有的对得上，有的对不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什么，只得容后再思量思量。沈觉翻起了伽罗罗的记载，一路看到最后的夏侯烈，上面画的还是他从前的容貌，怀抱黑鞘横波刀，身穿黑麻衣，眉眼间一股煞人的戾气，像一头独行在荒野的孤狼。视线移到他的小传， 夏侯烈曾号无名鬼，配镜铁、横波、善傀儡、千丝杀术，母夏侯佩，第二十八代迦楼罗，号阿莫鲁，配横波，傅世新，第二十一代住持，二十七代迦楼罗，配布连生。练右极顽劣，横行乡野，无恶不作，山寺为之患。常呼伽蓝村同五人同逆于山寺为强，在何人最为高远者？练胜，得号伽蓝逆王，童子皆贵服莫敢仕。后世心闻其事，逐诸童，不许与之游。练遂终日游至林中，鱼鳖遁藏，鸟虫绝迹，山寺数岁不闻啼。 谁能想到，曾经叱咤江湖的无名鬼，小时候和同村的顽童比赛，谁撒尿尿得最高最远，还大获全胜，脱颖而出，得了一个伽蓝尿王的名头。抬眼看夏侯烈，他还在认认真真的翻案牍。他认真的模样很好看，不似平常不正经吊儿郎当，有一种严肃冷峻的味道。毕竟是血海里锤炼出来的男人，眉间一凝便肃杀如冬。罢了，现在没心思说笑。沈觉继续埋首暗读，窗外雪花簌簌，他们不知道翻了多久，沈觉觉得累了，站起来抻抻筋骨。坐得太久，甫一站起来脑袋有点发晕。夏侯烈在他身后扶住他， 怎么还晕了？ 夏侯烈摸他额头， 没发烧。 坐得太久了。 沈觉挥开他的手，夏侯烈失笑， 你这也太弱了吧，赶明儿我带你绕着皇城跑两圈。 滚。 沈觉重新拿起伽蓝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